悄悄地停了，阳光从雨后的云里出来，散开，行人的脚步不快，街上的花儿迎风摇摆，照着生长呀，你像那雨水般透明，借着阳光更显得轻盈，美丽的意洗不去你的心里那完美世界给你的光彩，人造的美好穿梭于街上，在阳光之中多纯洁，世界失去了光彩，在你的身上。